第一节大匪看天下，恭喜发财。因为出嘅时候应该年30万，今日年29，哇，赶到扑街。因为今日要录九节啊，啱啱录咗三节，咁啊多谢呢个 Raymond Wong 啊社长咁啊大驾光临，咁啊同我客串咗做两节，讲一啲比较轻松啲嘅嘢。咁啊星期一，咪即系年初一播啦，咪年初系咪年初一啊？系啊，年初一播，咪年初二播，咁啊开咗年噶啦，咁啊。讲一啲轻松啲嘅话题啦，咁其实好少同人哋拍档做啊。呢次讲翻啲时事啦，因为调调转啦，交通警察人肉通盾牌，两死五伤，喺吐露港环回公路锦绣花园截停一架切线嘅违例嘅七人车，个司机姓钟，37岁。咁呢就冲灯及危险驾驶，喺2011年呢曾经被钉牌，近期重考，曾经贩毒及刑事毁坏罪。差佬截佢，即係啱啱啦。咁呢就 P 牌一年唔够，啱啱攞到 P 牌。其实个问题就係佢之前2011年停咗牌，而家呢就停牌之后佢要重考。法官要判佢重考，重考嘅时候呢佢考到牌就係 P 牌。P 牌即係所谓嘅学神。啱啱攞到牌嘅时候，佢要挂喺架车睇到嘅地方，车尾旁边係有个 P 字嘅，就係 P 牌。呢啲人就係新手呢就不能够超速。如果一发现超速影到相呢就钉牌又要重考的。第二就是所有嘅 P 牌不能行快线。一行快线捉到亦都即时停牌。呢、這个比当然啦，即係以我眼光咁睇啦，肯定就係行快线俾警察睇到追佢。跟住因为佢係 P 牌，佢驚吊销驾驶执照，但係呢个相当人渣，就係人渣嚟㗎啦。因为罔顾道路者交通安全，呢啲就真係人渣中嘅人渣，因为佢罔顾咗所有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但係原来唔止佢係人渣，连警察都係人渣。咁佢喺度走，你追我逐，咁差佬又 over 机。咁呢就喺新界嘅环回公路去到粉岭公路走咗12公里。咁差佬喺嗰度呢就截停几架车慢驶喺前面等你。咁因为有几架车慢驶，变咗呢就阻截咗你后面呢个人疯狂驾驶嗰个人呢，就等佢拉到佢，等佢行唔到。但係佢收制不及，成架车炒埋去，当场连埋个26岁嘅乘客都死咗，而另外嗰3架车散晒，推前咗咪2架车散晒，另外推前咗有个交通警亦都俾佢撞冧咗，而嘅脚部受伤。那个发言人即係警察嘅发言人俾人问係咪攞呢个交通道路安全者嘅人命开玩笑同埋做人肉盾牌。跟住嗰个发言人似口否认，但係讲嘢口窒窒过我。问佢答唔到，谂好耐先答到，跟住再问佢又答唔到，冇咁嘅事。即係而家我咁样讲嘢，个心虚到不得了。因为呢个系差佬嘅惯常做法，正常人会停车，但系当你遇到一啲唔系正常人嘅话，就出人命。所有嘅差人都觉得佢自己系至高无上，佢有公权力喺手，佢觉得佢啱晒嘅。永远都唔会觉得佢错。以前港英时代嘅时候呢，差佬阿 Sir 仲可以对人知道错或者各样嘢啦，会同你 say sorry 啊，好似邓景成咁嘅 sorry Sir 系嘛？希望我冇记错啦，上次呢麦理浩讲咗魏奕迅啊，所以都要同你大家讲下，对唔住。咁但系我做节目一样好扑街，我冇稿。但是过咗年返嚟之后呢，我都想写低啲所谓嘅 keyword 啊 ,powerpoint 啊，咁嚟做节目啦。好似今日做九节咁，一条戏做3粒钟唔够做晒九节，咁都应该相当强劲。咁啊 点解我咁样讲呢？差佬必然就系人渣啦。你可以话唔系，但我可以话俾你睇，尤其交警，因为佢一截你埋去，基本上就系抄牌，你瓜噶啦，明唔明啊？一抄牌扣分停牌，搵食司机只要见到佢，仲惨过见鬼啊！我讲一讲我亲身经历，交警嘅公权力去到边度？我讲紧廿几年前，我揸泥头车。咁呢就讲緊呢，就係我打之前做嗰一节呢，就係我揸嗰间公司嗰架车呢，就揸架24吨。咁个车底就12吨。咁呢架12吨车呢，就应该最多啫，总重量车12吨嘅，但係超咗呢个数。咁因为呢，我喺清水湾道就向呢个将军澳方向行緊。咁喺呢度嘅时候呢，有个交警截咗我。咁好简单啫，呜呜呜喺你隔离嗰度响安，跟住指盏灯指你，叫你做个手势，叫你跟住我去。咁你交警你带晒车牌，咁当然我心知不妙，呢镬嘢都扑街㗎啦。因为我嗰阵时打工嗰间公司个名就係一切嘅华人传统嘅，逢系个米缸一定黏嗰张纸嘅。咁就諗住都呢镬都系即係讲下粗口啦，即係嘿多个 like 真係。咁就跟佢去，咁就向西贡方向，向将军澳方向咁落车一路去。佢突然间可能有啲电召嘅嘢，即係突然间可能 over 机要嗌佢。佢冇意识有个泥头车，即使你唔超重都好啦。有啲嘢系急速做唔到嘅，当然系我经验不足，呢、這个亦都系。当时好简单，去到南围，南围呢就啱啱好直去呢就去将军澳，左转就落西贡，那个是一个90度的手臂弯，就即是在这个接近这个叫做我们叫南围斜，一转那个手臂弯一条大斜路直去呢就是那个科技大学，入西贡必经之路。那他突然间呢就打灯，即是打个指挥灯，向左转啊！佢叫我入手势，叫我跟住佢嘛。但系去到呢个位，佢唔直去将军澳。点解会直去将军澳呢？因为将军澳有磅啊。咁你拉我，梗系要磅重啦，系睇我有冇超重啊嘛。西贡系唔会有磅嘅。咁啊，下意识你一定系将军澳过磅，二来堆填区系将军澳。咁你跟佢系冇错。咁但系去到呢个号路口，可能佢接到新嘅指示，佢唔记得咗喺嗰刹那嘅判断，唔记得咗后面有架重型车辆系载满泥嘅，系跟住佢行嘅。佢喺南围斜转咗，咁我下意识你转咗，我跟住你转咗，但系因为架车重心高，嗰、那个系90度嘅弯，仲系暗，就系、是、斜路嚟添，一转。临到嗰支灯，即係嗰间红绿灯之前，成架车个离心力就反车，成个南围嗰、那个灯口全部都系泥。咁而反车嘅时候，咁我唔系一个合格嘅司机，我冇揽安全带，咁我喺乘客位向左反，咁我就成个人呢好似慢镜头咁就跌咗落去。左手边嘅乘客位就跌到落地下，喺呢样嘢嘅时候，因为我手落地，即系手骨裂咗手腕，而我嘅盘骨亦都裂咗。咁啊，嗰个差佬好惊，比我惊，因为佢喺嗰刹那嘅判断令到有呢个交通意外。咁好简单啦，咁啊十字车嚟，我个老细嚟，跟住咧就揾部夹斗车，咁啊将啲泥夹翻走，架车咧就吊起咗佢，跟住拖去验啦。有交通意外一定要去验，亦都冇造成人命伤亡，系我受咗伤啫，系骨裂咗。去到牛头角差馆，一入差馆第一件事，个帮板就行入嚟同我讲，出边而家有东方，有苹果，有星岛，有明报啲记者全部嚟晒，一阵间你走。唔好讲咁多，行后边后门我放你走。点解呀？就係、是、因为交警嘅判断。当然个交警话你，我其实可以唔理我㗎，你明知转唔到，你咪直行咪得囉，直行 啊，跟住直行咗之后唔危险啦，你咪停埋一边等我翻转头揾你咯，解决件事啊嘛。应该个做法都系咁，但系个下意识就个差佬截咗你去，你应该跟个差佬去嘅。即系我当时啦，年纪少啦，20年前过去发生呢件事，咁啊谂住咧完咗啦，跟住咧佢就告我出信，告我危险驾驶嗰样嘢。咁我揸住呢封信，因为当时嗰个帮犯同我讲：你走啦，我哋唔告你噶啦。呢单嘢啊，佢讲，咁我冇集低 number， 即系比较纯情啲。咁佢话：你行啦，啊，唔好如果见到新闻界，唔好讲咁多嘢。咁我就走咗。一走咗之后，隔咗3个月到，我收到佢告我危险驾驶。咁我咧走翻上呢封信。就走去交通部牛头角嘅交通部，就揾当值嘅阿 Sir， 然后讲呢件事。咁因为咧，我就唔记得嗰个边个帮板同我讲啦。咁但系因为睇膊头睇到，咁啊揾翻嗰阵时嗰个交警，咁我讲俾佢听，跟住佢话咧，其实佢决定唔到告唔告我都好啦，系上一级。咁卒之咧就叫我再约时间再去。咁我再去到嘅时候咧，跟住嗰个阿 Sir 好串咁同我讲：，咁你自己反咗车。咁当然啦，清理现场嘅钱由我老细啦，就搵泥夹车夹晒啲泥走。咁而架车呢亦都唔使驚，因为呢我 Sir 呢，我嗰个老细呢，我係破晒泥头车记录㗎啦，因为当时呢一个月呢返两架车嗰个係我。破晒所有记录，呢单一单仲一单。咁两单呢都冇人命伤亡，冇财物伤亡，系架车啫。咁我嗰、那个我个老细好开心，因为点解你反咗架车？咁交通意外咪可以 claim 保险咯。跟住咧就想办法咧搵公证行睇，然后咧就车房夹计了大10几万，即系架车唔喐都好，起码作大10几万嘅意外赔偿。咁唔好讲啦。咁每一个人做法都唔同啦。咁咧。见到当值个帮板，个帮板同我讲，佢话咧你系你唔啱，我哋而家告你乜乜。咁当时我都年少气盛啦，咁我就讲，如果你告我，我就去警察投诉科，将呢件事同我边搞，话你个差佬当时咁嘅情形，我横掂都系衰噶啦嘛，危险驾驶你告硬我嘅，咁横掂都判咗出去咯，咁你最重都系告我危险驾驶啫，啊我唔要个牌啫。是咪啊，停牌啫，停牌嗰当年停牌3个月扣8分啫，未10分。讲咗之后，跟住佢叫我打等，跟住有一个我諗係警司级挂走嚟同我讲，黄生，因为我姓黄嘛，黄生呢件事我哋到此为止，咁呢就呢封信唔使理㗎啦，我哋会取消佢，咁你揸车小心啲。喺咁嘅时刻，佢放咗我走，因为佢哋警察内部都觉得警察喺呢件事系做得唔啱，因为你本身带咗我，你要计埋我后边嗰、那个，呢、这个系道路安全意识嘅问题，包括我，因为我唔够道路安全意识，但系我唔够道路安全意识，做住呢次反车，但系亦都因为个差人唔够道路安全意识，造成咗咁样。所以差佬冇必然系啱嘅，佢哋早啲判断，佢喺嗰刻里面谂嘅嘢就系想办法截到你，而系佢冇谂到所有嘅人嘅交通道路安全，所以先至会发生呢一件事。呢、这个人肉路障系切切实实咁样真系发生咗。呢一节讲到呢度，下次翻嚟。